爱在掌声中交唱，感觉好甜蜜，成就在动人弦乐里，和你心灵相惜，如此我心的支持，更加我有力量去继续。缘是难得知己，缘是难得相遇，我开心的差一点胡言乱语，你像个魔术师触动我的心灵，我真的好感激你，无法言语，我好想说声谢谢你，用我身体的言语，爱在掌声中交唱，感觉好甜蜜，曾有在动人弦乐里和你心灵相惜，如此我心的支持，更加我有力量去继续。投入挥挥掌声的旋律，整夜在空中飞扬，像一首金曲，人心总有聚散悲喜，这才叫人珍惜，纵然今天要分离，我的歌你的心在一起， 家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恋爱 Lucky Night， 这就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 Lucky Night， 这就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Lucky微笑加九十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持期限是永远。恋爱 Lucky Night， 这就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 Lucky Night，

在错放你的手。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直到感触你的皱纹，有了岁月

不知你远去在何方，思念是我对你的表达。红红的脸颊带着点点的笑，在梦里隐隐缠绕。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 心中的九妹。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 九妹九妹，我的 大家好，我是广西百色旗纪念园管委会主任陆波。红日升空挥大道，红红火火过大年，壮乡福地红色纪念景区百色旗纪念园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奋斗出自己的幸福生活。 大家好，我是南京秦淮区旅游局局长江永美。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秦淮区旅游局向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并诚挚地邀请您做客南京第32届秦淮灯会。